攻读《生命记》第四章。以色列，现在你要听我教训你们的法令和规律，尽力遵行，这样你们才能生活，才能进入占领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赐给你们的地方。我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增闪，而应全守我向你们所训示的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。你们亲眼见了上主在巴尔培敖尔所做的事，凡随从巴尔培敖尔的人，上主你们的天主都由你们中间消灭了。你们依附上主你们天主的人今日都还活着。看，我授予你们法令和规律，都是上主我的天主吩咐于我的，好叫你们在你们要去占领的土地内依照遵行。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因为这样在万民眼中才能显出你们的智慧和见识。他们一听到这一切法令，说这实在是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大民族。有哪个大民族的神这样接近他们，如同上主我们的天主在我们每次呼求他时这样亲近我们呢？又有哪个大民族有这样公正的法令和规律，如同我今天在你们面前所颁布的这一切法律呢？你应谨慎，加以留心，不要忘了你亲眼所见的奇事，终身日日不要让这些事远离你的心，并要将这一切传于你的子子孙孙。当你在何勒布站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的那一天，上主曾对我说，你给我召集民众，我要叫他们听清我的话，使他们在世有生之日学习敬畏我，以此教训自己的子女。你们遂走上前来，站在山脚下，其实山上火焰冲天，且为黑暗和乌云笼罩着。上主有火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听到说话的声音，却见不到什么形状，只有声音。他将他的盟约及那十条诫命给你们宣布出来，吩咐你们遵守，又将这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。同时上主也吩咐我将法令和规律教训你们，叫你们在要去占领的土地内遵行。你们应极其谨慎，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在何勒布有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天，你们既然没有见到什么形状，那么你们切不要堕落，为自己制造任何形状的神像，无论是男或者是女的形状，或地上各种走兽的形状，或空中各类飞鸟的形状，或地上任何爬虫的形状，或地下水里各种鱼类的形状。当你举目望天，观看日月星辰和天上的众星宿时，且不要为之勾引而去敬拜侍奉。那原是上主你的天主分赐给普天下万民享用的。至于你们，上主拣选了你们，将你们由铁炉中埃及领出来，做他特有的子民，就如今日一样。可是上主为了你们的缘故对我发怒起誓，不让我过约旦河，不许我进入， 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那肥美的土地。我只有死在这地方，不得过约旦河，你们都要过去，占领那肥美的土地为产业。那么你们应当谨慎，不要忘记上主你们的天主与你们所订立的盟约，不要制造任何形状的神像，有如上主你的天主所禁止的。因为上主你的天主是吞噬的烈火，祭邪的天主。当你们生养了子孙，在那地住得久了，如果你们堕落下去，制造任何形状的偶像，行了上主你的天主眼中视为邪恶的事，惹他发怒，我今天就指着上天下地对你们作证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后所占领的土地上迅速灭亡，绝不会在那地长久生存，必全被消灭。上主要将你们分散到万民之中，在上主领你们所到的外邦中，你们剩下的人必为数不多。在那里，你们要侍奉人手所制造的神，即各种看不见、听不见、不会吃、不能闻的木石神像。你在那里必要寻求上主你的天主，只要你全心全灵寻求，你就可寻到他。日后当这些事都临于你，使你困恼时，你必回心归向上主你的天主，听从他的声音。因为上主你的天主原是仁慈的天主，他不会舍弃你，不会毁灭你，也不会忘却他起誓与你祖先所立的盟约。你且考察在你以前过去的世代，从天主在地上造了人以来，由天这边到天那边，是否有过像这样的大事？是否听过像这样的事？是否有一民族如同你一样，听到了天主由火中说话的声音，还仍然活着？或者是否有过一个神以灾难、神迹、骑士、战争、强力的手、伸展的臂和可怕的威能，企图将某一民族由另一民族中领出来，如上主你们的天主在埃及与你们眼前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一样？这一切只显示给你，是要你知道，只有上主是天主，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。他由天上使你听到他的声音，是为教训你，在地上使你见到他的烈火，叫你听到他由火中发出的言语。他由于爱你的祖先，才拣选了他们的后裔，亲自以强力把你由埃及领出来，由你面前赶走比你更大的民族，领你进入他们的国土，赐给你作为产业，就如今日一样。所以今日你该知道，既要牢记在心，天上地下只有上主是天主，再没有别的神。你应遵守他的法令和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训示于你的，好使你和你的后代子孙得享幸福。在上主你的天主永久赐给你的土地内，能以久住。梅瑟第二篇演说。那时，梅瑟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划定了三座城， 使那素无仇恨而又无心杀死同胞的人可逃到那里去避难，凡逃入其中的一座就可获救。美勒乌本人指定了位于旷野高原的贝泽尔，韦加德人指定了基内阿德的拉摩特，韦穆纳协人指定了巴商的戈兰。这是梅瑟在以色列子民面前宣布的法律，就是梅瑟在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后对他们所发表的劝告、法令和规则。地点是在约旦河东贝特培尔尔对面的山谷中，即在位于赫士蓬的阿摩利王西宏的国土内。西宏以为梅瑟和以色列子民由埃及出来后所杀，他的土地为他们所占领，并且也占了巴商王奥格的土地。这两个阿摩利人王住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，从阿尔农河岸的阿洛厄尔直到希尔翁山，即赫尔蒙山，连约旦河东的全阿拉巴荒野在内，直到位于披斯加山坡下的阿拉巴海。